我指着大海的方向，

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城市传奇，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 光机器，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，捍卫我们的约定。 你是那么单纯一条迷人鱼，我在静心走过城市里面恰恰呼吸，没有了力气，看着人海思考爱情，每天找到你，爱上你，我的脑袋里面的大小回忆，没有留下空白，你占据了所有距离。我不需要谁添加的规矩，说可不可以，我知道自己

也不爱，可是我觉得 just alright、yeah、美丽的女人太厉害，她是我的 baby， 就像她变成一个老太太，她最好，我最了，其他的男人别想要，我要爱她到老，我要等到每一秒，她最好，我最了，天下的小姐都别闹，当时心是珍宝，好像别人一次看不到，一百个男人回头就是九票，嫌弃他的头发跟他的外表，但是对不起，我会投下反对那一票。他最好，我最了，其他的男人别想要。我要疼她每一秒，她最好，我最了，天下的小姐都别闹，她自信是珍宝，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。她最好，我最了，其他的男人别想要，我要爱她到老，我要疼她每一秒。好像别人一直看不 一步踏出，一生思念。

你而存在这一个天堂， 我只想陪在你身边。 就会天晴吧，若知道痛了就会珍惜了，恋爱中有人被打垮，有人长大，你还爱我吗？ 你爱我吗？

海吧，